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5集。宁晴觉得这世界玄幻了。宁晴眼中，陈淑兰一直是个普通老人形象，第一次见她有这种态度跟这种气势，宁晴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陈淑兰在说什么。她几乎有些失态地站起来，看向陈淑兰。 怎么可能？妈，您疯了吗？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，秦然怎么可能会写得出来？他到现在都没有考过级呢。 秦宇是什么水平，你自己不知道。 陈淑兰看了宁晴一眼，她坐起来，轻轻一伸， 以他的格局写得出来这样的曲子。 面容清淡，几乎看不出来什么表情。从之前秦宇开始问他秦染曲谱的问题，到魏大师亲自打电话给他，陈淑兰心里隐隐就有了预料。他找宁晴要了秦宇的比赛视频，跟魏大师一样，他对秦染其他的曲目可能印象不深，但对秦染在生日宴上拉的这首印象极为深刻。秦宇改动了一些，大大不如秦染的原曲，反响却依旧深刻。能让黛然忽略他本身的技术，破例选了秦宇，就能看出来原曲给人的印象会有多么的深刻。 妈，我知道你不喜欢雨儿，可也不能这么偏心，你怎么就知道雨儿写不出来？ 宁晴站起来，她握紧了手中的包，抿抿唇。 妈，我回来不是跟你吵架的。 宁晴也觉得烦，她心里乱，因为她清清楚楚地记得魏大师之前也说过，她不敢也不愿意往深处想。没有再跟陈淑兰辩解什么，直接找了医生问陈淑兰最近的情况，得到了结果后就回了林家。没有看到他转身之后，陈淑兰看着他那渐渐失望的脸。门被关上了，陈淑兰伸手拿起自己的手机给魏大师打电话。他看着通话页面，一双浑浊的眼睛，眸光极深。刚开始来云城，他只希望秦染留在林家，不想他死了，以后秦染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。只是这么多年没见，宁晴也靠不住了。响了两声就被接通。 魏大师。 陈淑兰的手撑着床站起来，走到病房的窗边，看着楼底下说。 虽然有些冒昧，但还是想问你能不能来云城一趟。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进京城，但我想亲自看着冉冉拜您为师。 秦冉从上次回来，陈淑兰就知道了他的决定，更知道若不是因为自己，秦冉早就去京城了，而不是跟自己一样只能被困在宁海这个小镇。三年前，魏大师听闻许家的事，为了秦冉，不惜远赴宁海镇，在楼上住了半年。若不是京城有事，他可能还会住下去。十几年，陈淑兰对魏大师的品性有了足够的了解。京城，听完陈淑兰的电话，魏大师一顿。 魏大师。 身边的人叫他，魏大师清醒过来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直接吩咐身边的人。 去给我买一张去云城的机票，最近的一班。 他一直知道陈淑兰生病，可是今天，陈淑兰的话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总觉得，陈淑兰是在托孤。魏大师握紧了手上的手机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吩咐着身边的人。 收拾几件行李，尽快出发。 林家，宁晴回来后发现林家很多人都在。林奇、 林老爷子，还有林家的其他人。一进家门，林家所有人都站起来，林老爷子也是满脸和煦。 京城待得还习惯吗？雨儿跟戴老师相处得如何？ 之前林婉要带秦宇去京城的时候，林家人对宁晴的态度就有改观了。眼下秦宇拜师成功，还是黛然收的他，身份一跃而上，而宁晴也算是半个京城圈子的人了，在林家的身份也是一跃而上。林家之前对他的农村出生还有续弦的这个身份颇为看不上眼，宁晴在林家等于一个透明人。只是现在连林老爷子都对宁晴笑脸相对。在林家待了12年，宁晴终于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 一切都好。 宁晴笑了笑。林老爷子点头顿了顿，又开口道。 至于你大女儿那件事，因为欣然的事，她可能跟我们林家有了嫌隙。 这种事之前林老爷子都没有准备跟宁晴提起，因为觉得没有必要，此时却不一样了。宁晴点点头，她从最近一段时间林家的做派就能看出来，林家跟在秦冉跟秦宇之间有了抉择。 只拜了戴老师，若是能拜在魏大师门下就好了。 宁晴坐在餐桌边吃了一半，忽然开口。秦宇说的对，京城卧虎藏龙，水很深，沈家不过是摸了京城圈子的一个边罢了。就连他一直敬畏的孟家，在京城也排不上名号。戴家不一样，戴然是名门之后，祖上也是宫廷乐师，在京城小有名气。沈家人给他妈妈科普过京城的形势，京城分3、6、9等，普通人在9，沈家孟家勉强算6，可是京城真正的圈子却在3。若要将这个3分一个金字塔，那么戴家能够够得上金字塔的最底层，可魏家却是能够得上金字塔的第二层的，更别说魏大师的人脉直逼第一层的圈子。至于魏家之上还有什么，沈老爷子没有说，但宁晴从沈老爷子的叹息中明白，魏家在京城那个圈子是摸到了顶层的边缘。秦宇仅仅是拜了戴然做老师，就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甚至于宁晴在林家的地位都变了。宁晴不敢想象，如果秦宇成功被魏大师收为徒弟了。云城市中心一家酒店，秦冉坐在酒店的沙发上，今天不上课，他带了个背包过来，趴在窗边的桌子上写简谱。顾西池摆弄着仪器，不时地对比自己的检验结果。 真要是在我的实验室就好了。 顾西池盘腿坐在地板上，手上拿着刚刚打印出来的数据。 带的小仪器结果太慢了。 秦冉低头，不紧不慢地写着自己的曲谱。都是刚写了2个音符，又圈掉，反反复复好多次才进入了状态。低垂着的眉宇又冷又燥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偏了偏头。我该跟程俊打多少钱？他说的是程俊给宁威做手术的那件事。 按照行规。 顾西池手撑在地上，然后侧头看秦冉，摸着下巴。 200万。 程俊那双上帝之手不是开玩笑的。哦。了解。秦冉点点头，继续写简谱。顾西池放在一边医药箱里的通讯器响了一下，他也没有避开秦冉，直接接起。 马修长官。 目光还是看着机器出的结果页面。马修那边说了一句话，顾西池眉一抽，有些不可置信的说。 那江东叶是有毛病吧？ 他抬手直接把通讯器扔到一边。听到江东叶，秦冉抬了抬头。怎么了？ 江东叶那狗逼封锁了云城的各大关口， 还找了黑客联盟搞我。500万，我这么值钱吗？ 顾西池端着一张精致的脸，忍不住爆粗口。秦冉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，听到这一句，他又收回目光，继续写着曲谱，声音不紧不慢的。放心，再来500个黑客联盟也没用。 切，说的你跟 Q 一样。 顾西池挂上了他的口头禅，又坐回地板上，机器刚好打印出了一张检查单。顾西池随手抽过来，随意一瞥，看到上面的检测结果，捏着这张纸的手倏然一顿，面上却半分不显地把这张纸随手混在一堆纸里。秦冉终于把妍希的曲谱细节完善了，又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。已经是5点了，他把笔还有一本书装进背包，又伸手把写废的纸扔进垃圾桶，才走到顾西池那边蹲下来问他，还没出结果？ 你问问他。 顾西池往身后的桌子上靠了靠，抬腿踢了一气一脚，含糊着开口道， 早晚有一天我得换了他。 秦冉随手在纸堆里翻了翻，这里大部分结果都挺专业，他也没看，拿着背包去了医院。宁威跟陈淑兰都在医院，他有些不放心木南一个人。顾西池拿着鸭舌帽，把秦冉送到了电梯口，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坐在地上，从一堆纸里翻出了刚刚那张，然后躺在床上喃喃开口， 到底是什么辐射这么大？ 矿石、化学元素、微生物。最后顾西池把这张纸盖在了脸上，好半晌后有些无力地叹息一声。医院，秦冉先去看了宁威，没进去，只在窗外看了一眼，木南正在给他盛饭。宁威精神状态都还行，因为顾西池的保证，秦冉对宁威没有那么担忧了。看了几分钟，秦冉才离开，去楼上看陈淑兰。宁晴晚上吃完饭也过来了一趟。 你怎么现在才来？ 宁晴也是刚到，正在帮陈淑兰倒汤，看到秦冉，她忍不住开口， 你不知道你外婆现在什么情况？ 秦冉随手拖了一张椅子坐下来，手支在扶手上看陈淑兰。她有些烦躁，但语气不咸不淡的。哦，这一个哦让宁晴不想再说什么。陈淑兰一直说秦冉懂事，不会给她添麻烦，宁晴几乎都想笑。从小到大，秦冉惹的麻烦还少吗？什么早会，明明就是他本身性格有缺陷。陈淑兰都这样了，他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。宁晴想得深远，从小秦冉就跟秦宇不一样，秦宇重情，秦冉却不。当初他跟秦海秋离婚，秦宇大哭得不行，秦冉就冷冷地站在一边不说一句话。所以后来他跟秦汉秋都争夺秦宇的抚养权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秦冉目光狭隘，前前后后有多少机会他都没有牢牢抓住。宁晴一开始还会提醒秦冉，还会劝说，还会想着他，可是对方全都不领情，他一腔热血也全然的消失，一心都扑在秦宇身上。陈淑兰说他偏心，可他也不看看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错吗？宁晴抿了抿唇，心里有了决策。陈淑兰睡下，秦冉屈着手撑着下巴看陈淑兰，一双漆黑的眼眸清又浅。宁晴拿起包压低声音， 你跟我出来一趟。 秦冉觉得自己跟宁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，为了不吵醒陈淑兰，他压着眉眼跟宁晴出去。走廊，电梯口。 过两天我就去京城照顾你妹妹。 宁晴看着秦冉，又拿出一张卡。 这里有10万，从你高中到专科估计是够了。以后缺钱，我都会往这张卡里打，也算是尽到我的责任了。 他 他这么做是为撇开关系，也有些是因为陈淑兰说的那张曲谱。秦冉低头看着这张银行卡，仰头笑了笑。 你笑什么？ 秦冉往后靠了靠，没有拿那张卡，眼神凉薄。不用了，聂女士，以后我不会找你，也希望你不要找我，就这样吧。他对着宁晴微微点了点头，眸色平静到可怕，不悲不喜地说道。说着转身往陈淑兰的病房走。宁晴没有想到秦冉是这个反应，他一愣。一直在上升的电梯门开了，露出了里面苍老又威严的一张脸。宁晴下意识地往后看了看，看到魏大师那张脸，不由觉得玄幻。魏大师怎么会在云城？魏大师却没有注意到他，他一脚刚踏出电梯口，就看到了转身的秦冉，他立马抬手，十分自然地叫了一声：“ 冉冉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